买家卖家双方上演了一场最后的疯狂。日前，北京新航城公司表示，月内新机场安置房将进入剩余结构的施工，二次结构砌筑、外墙保温施工以及水暖管线施工。2017年6月底实现楼座主体结构全部封顶，2017年年底完成楼座80%外立面装修及室内装修。 是谁在敲打我着？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说我看不开的，为 你我能做的，竟还没让你相信是爱情，左右你我。 只要下定决心克服恐惧，便能几乎克服任何的恐惧。害怕的时候把心思放在必须要做的事情上，如果曾经彻底准备，便不会害怕。去做你害怕的事，害怕自然就会消失。人生就好像是碰钉子，碰一回钉子长一份见识，增一份阅历，天塌下来还有大汉撑着。体验一次吧，人的整个生命其实就是一场体验。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歌曲满满，愿在寒冷的下雪天给你一点温暖。 太阳也许会想休息，放纵了乌云，为挡住你回到我怀里的北极星，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 天空难免会飘起雨淋，是你背影，为你努力我坚定，挂上彩虹的心，带回所有担心，期待和你贴近， 和我更贴近， 不怕你的眼神会落在那座国际。 有时不安慢慢，因为爱情慢慢，不用害怕会明白这坦白的 害怕会明白这坦白的未来。 我的生命因为你慢慢。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原点，哦、oh, oh, ， oh, oh, 在哭泣，我给不了安慰，我又在摇头，有那么点后悔，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却无法往前走。有几出现在胸口，两颗心的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Oh, 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转时光到一开始，能不能给一秒，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我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这思慕又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转时光到一开始，能不能给一秒，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 深深爱过的你，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不用再多说

各种花色任你选择，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我选择，飞得高高越远越好，剪断了线它就撕掉，生命短短高兴就好，喜欢就好，没大不了越变越少越来越小，快要死掉也很骄傲。你不想说就别再说，我不想听不想再听，就把一切誓言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我不在意不会在意，放它而去随它而去，气球飘进雨里，飘进风里，结束生命。气球飘进爱里，飘进心里，慢慢死去。 十几岁的时候想要变得成熟，二十几岁的时候想要丰富的阅历，三十几岁的时候想要激情和冲劲，四十几岁的时候想要紧致的身材，五十岁想要无牵绊的生活。想得到这些不是不可能，但这些违背自然规律的渴望常常需要你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选择异于大多数人的生活。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到了一定的年纪，心态比这些外显的东西更能说明问题。 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黎明前，另一头，看着过往的云烟，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不明白要多远，看那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看着你被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带走，不停留。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还没走。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想着你的一片一片一点一点，我会想念你的想念我，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到尽头，

为什么要伤心？短暂的温柔已经足够充满我的离愁，短暂的温柔刻骨铭心，让我独自回忆。 在短暂的人生岁月中，谁都会碰到生离死别的揪心事儿。伤心和委屈的时候可以哭，哭完了洗把脸，拍拍自己的脸，给自己一个微笑，不要揉眼睛，否则第二天早上眼睛会肿。好好的生活，你的生命由你自己做主。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歌曲《自己》。 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为爱放手去追寻，用心去珍惜。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现在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我眼中的自己每一天都相信我的愿，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祝你上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的生命，白夜装着沙的光。 悄悄地伤。

又熄灭。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你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 情缘快活过之后，才承认往日满足感未够，然而留下了怀着会令余生内疚。你猜他能否开口？你有千千百，让我讲多一个，其实都关于我，你大概清楚。游戏都一早玩完，赢便庆祝，来吧，你想说便说，不必心软，只望你心算。活了这一千天，已远胜往日，尽管苦短。情话若过一早已说完，童话亦迫不得已讲过，便算。传说有一男一女同偕到白发之后，才怀念哭不了心的旧友，回头陪着那合照，快欲余生度过。你猜猜谁敢分手？你有千千百，让我讲多一个，其实都关于我，你大概清楚。

实我不断扣了你几天，你还是没有回电，直到我双眼布满黑圈，一个人住，点着蜡烛，眼睛恍惚，没有你身体的温度，没有你爱的书，你两个人住，他在呵护，绝对幸福，听说他为你牵言，听说他陪人散步，笑声已淹没了从前，我决定离你很远，地球的另一边，直到我忘了时间，直到我闭上双眼，眼睛恍惚，没有你身体的温度，没有你爱的书，你两个人住，他在呵护，绝对幸福，听说他为你而戒烟，听说他陪着你散步，你的笑声已淹没的从前，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我就是一个特别不喜欢社交的人，我的星座是摩羯座，从小其实对科幻非常感兴趣，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梦想中的东西做出来。 欢迎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按照往期的节目风格呢，我们可能在一开始会给企业家很多的开场介绍，可今天的主人公用三个关键词就能够概括，叫做炫酷、执着和正能量。到底他是谁呢？我们一起来听他说。 经典九六九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乐驾科技的 CEO 马彬彬。 本期采访嘉宾乐驾科技马彬彬先生，他的第一个关键词叫做炫酷。其实用这个词去形容他可能显得不太稳重，但是我觉得这个词不应该只是年轻的潮男潮女的专利，而马彬彬先生正在做的事情应该没有什么比炫酷更好去形容的了。 我们做的产品是一款基于抬头显示和全语音操控的智能车载机器人，这个技术呢最早是用在战斗机里边，就是因为飞行员在开飞机的时候呢，时速超音速的这种情况下速度太快，如果他要低头去看仪表台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军方就发明的技术，把这个信息通过抬头显示这样的一个屏幕的，把信息投射到远处的天空中。这个技术后来就是被用到了汽车这个领域里边。我们知道我们的仪表盘或者说是这个中控台的车机，它都是在下方的位置，抬头显示它把图像等于延伸到了前方的路面上，大幅降低了你在驾驶过程中这种由于这种切换焦距所带来的这种驾驶的风险。 提到诺基亚科技，最让马冰冰骄傲的是让开车变为安全又炫酷的事情。对于一名负责多年产品的他来说，产品在车内使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目前的诺基亚科技也推出了国内真正的语音操控和人机对话技术。 我们实现的最骄傲的功能是我们把语音操控和导航做了完美的融合。开车过程中呢，还有很多情况下你需要做信息的操作，比如说你要去设置导航的目的地，如果来了电话你要接听或者拒绝，甚至呢现在因为有了微信变得很普遍，很多开车的时候你的手机只要一震动或者来了微信的提示，我们会忍不住想拿起手机来看，看完之后还要再去回复，那这些操作都会给驾驶带来比这个低头看更危险的一些驾驶的风险。那我们就在想说，用语音操控的方式让你开车的时候把所有需要用手做的事情用嘴来代替，所以这叫做用嘴开车。 用嘴开车这句话好像是把科幻搬到了现实里。我想每个人在年少时代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生活也能够充满奇迹和科幻，每个男生都有一个科幻梦，这句话应该被很多人都证实过。而马冰冰先生同样有一个科幻梦。 我这人呢从小其实对科幻非常感兴趣，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看了阿西莫夫的还有很多种科幻名家的长篇巨著，我将来也想做一些很神奇的带有幻想性质就是能去发挥自己无限的想象力的产品。我这个人又特别喜欢挑战，我对于自己已经做过或者做得已经比较好的事情呢我就不再有兴趣了，我就特别想尝试一些我没有做过的。所以呢其他的创业的方向包括像这种 O2 的在线教育，包括乐视包括易道，得知我想去创业之后呢都来去邀请我加入，但是我最后都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让我兴奋，因为这些事情我感觉没有挑战到我的一个极限，而这个产品它让我兴奋，所以尽管我知道它很难我还是去做。 尽管他现在做的事情非常的难，但是依然选择去坚持，这应该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有的姿态。所以马冰冰的第二个关键词叫做执着。我们总是能听到一句话，这句话虽然很常听到，但是能做到的人却很少，叫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我相信可能坚持初心的人里边我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能够坚持初心的人其实并不多，很多情况下可能在这种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呢去妥协了，我一直没有妥协，而我呢可能会相对的更想去坚持自己的梦想， 就算有困难也依然坚持，这样的精神确实是值得学习。但是马冰冰先生在节目当中也无意间透露了自己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比如我就是一个特别不喜欢社交的人。那其实你想不管是创业还是你要去工作，社交是你去获取资源重要的一环，但是呢我对于社交这件事情特别不感兴趣，我是个很宅的一个宅男，所以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最适合创业的人。 对于一个不爱社交的人来说，如何把企业做大让产品走到我们的面前好像变得有些难。如果你想创业或者是正在创业但也和马冰冰先生一样不爱社交，那接下来的这一段话可谓是一段治愈系的干货了。 只要你想做一件事情，你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你不擅长或不喜欢做的事情你可以请团队，招了和你互补的团队一起来去做，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李宗盛的这一首《和自己赛跑的人》送给所有正在坚持初心和创业的你。前行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只要你能坚持，我想你的愿望也一定能够实现。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喽。 亲爱的 Wendy， 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虽然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旧的朋友或是远方亲戚。